我哋最積極。HKPeanuts.com， 我係劉小麗。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拉，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到嚟啦，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咁啊七月最后一日，咁咧今日咧，有位阿哥啊，即系阿。我唔可以叫云图啊！你唔系你上网唔可以叫云图嘛？ 你叫乜都得，冇问题。你叫柳常咪更加唔讲得啫，我啲嘢 系嘛？阿云图，系 乜都讲晒咯，你大佬。 系，总之系云图啦，咁样。点解搵云图上嚟咧？咁啊，啱啱佢喺呢一个 门口俾人截住。 系啦，咁啊，第一阿龙就未讲到啦。咁第二咧，我哋今日有一个话题啊。咁啱啱開正阿雲圖呢份咁樣，就係一百無上市啦。 OK， 喂，今日一百無呢條橋掂唔掂咧？係嘛？咁啊， 有排講喎，一百條毛 係啦，一百條毛係嘛？喂，有啲人話人文化建國都唔知建咗喺邊係嘛？上市都去唔到係嘛？即係搞嚟搞去越做越縮係嘛？淨係靠篤税度日。喂，咁啊，即係一百無唔同啦，咁樣咁啊。阿土伯，你又同佢有啲即系吓，有啲过节噶喎，你屌阿林日希，话佢收老公钱， 唔系啊，哇！你哋真系，而家你又噏咗出嚟噏，你嗰个隔篱房嗰啲咁样，我话佢呢一个 奶阿爷啊，奶阿爷， 我话佢撑梁天琦啊，够屌你老味真系， 你条片系咁讲噶嘛吓， 讲出嚟啊，输到你下一个月嘅人工， 唉， 你嘅酬金，我话佢，你撑梁天琦。其实你剔咗晒， 你剔咗晒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就 咩收老共钱啊？屌，真系你学咗埋隔篱嗰啲咁嘅嘢，我好少用呢个安嘅， 即系剔咗半套晒。 系啦，剔咗半套晒啦，系咪？咁啊，旧年即系 佢醒目嘅，中咗， 唔系因为佢真系咩噶嘛？佢真系睇 marketing 噶嘛？呢个人系，佢真系赚钱噶嘛？呢个人系嘛？佢亦都唔会话即系。我咁讲啦，有啲即係今时今日做啲本土派嘅人就喺度话啦，唉，而家就係为咗搵钱啦，係咪，唉，即係都唔理乜嘢公义呀，乜乜乜乜呀，唉，又话自己係本土派，点解你会去呢个开曼群岛注册嘅呢？咁样咁有啲嗰陣时本土派奉为女神嘅人呢就喺度質問呢个问题啦，啊，咁样。 其实呢个问题呢就好白痴嘅啫，因为点解呢，全香港上市公司我估占咗八九成以上呢都系嗰个冇公司就係擺喺開曼群島又好，巴拿馬又好， 唔想俾查， 唔係啦，同埋你轉股份啊， 容易 嗰個唔需要俾 stamp duty 咁多， 係啦， 或者發行新股啊嗰啲嘢都係方便噶嘛，因為嗰個全部係跟 common law 嘛。但係你喺香港做生意，我理得你喺邊度註冊，你都要交税噶，大佬，係 啊， 係咪？同埋你要成立公司嘅係 non Hong Kong companies 嘅，即係非香港註冊公司，其實你都要登記㗎，大佬。 係啊， 即係呢啲係對嗰啲基本稅務啊，同埋呢個成立公司啊等等嗰啲係完全無知人知乜呢啲嘢嘅啫，大佬。 係啦，咁啊，即係我哋終於知道原來林日希咧個真名就叫徐家豪啊，點解會咁成功咧？係嘛，即係做咗差唔多有十唔係喎七年喎，都已經係由黑子做到而家。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即係嗰個歷史咧，如果你話彈起嘅歷史咧，可能係要算係呢一個無記電視計起啦，係嘛？咁啊，即係嗰度都有三四年嘅啦。其實，如果你講到係萬千厄拉何台慶嗰只咧，咁啊都有做咗兩三年啦。今年好似冇做添啊，舊年已經係縮得好勁。咁你都咁講啊嘛，唉，一百無玩完㗎啦，係咪？唔掂啦，係咪？越嚟越見蝕，越嚟我哋見到嘅嘢咧，即係譬如我哋 Facebook 咧，係咪越嚟越少 friend 去 share 嗰啲嘢？ 係喎。 好少㗎，少咗好多。 我嘅感覺就係睇呢樣嘢㗎咋，我未睇佢財務數據，因為佢唔上市，我哋睇唔到佢 financial statements 㗎嘛。 係啦， 係咪？ 咁而家呢，就俾我哋見到竟然，嘩，即係係唔係叫做即係呢隻，咁佢自己就係揾錢真係有道啊，越嚟越實，即係佢揾錢佢 犀利嗰樣嘢咧，就唔係靠我哋見到嘅咩萬千厄拉荷台慶啊，網上面嗰啲做圖啊、出 post 嗰啲揾唔到錢嘅，其實係。咁但係點樣成功法咧？我哋都睇下一條片點樣介紹先。 丁盘菜的神李君雅，仲有你哋啊，可以叫老细加人工啦。一百毛黑子无记电视武器无记葵冲递交上市申请，打算喺主板上市，保荐人咧系长虹证券。根据招股文件披露，无记咧就全靠呢啲食股嘅。 我掉眼泪，大家帮手冷冷佢。 全年净赚3600多万，大歇380后创办人晋身千万富豪。其实早在今年5月已经有投行向无忌献计上市，当时大家估他只是符合创办上市要求，但是披露文件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他们全年收入9522万8000元，净升73%，期内赚3600多万，按年增长差不多62%，连续3年录得盈利。我们都有找到老细问下，他只是以 message 复返我们，说不好意思未能回应啊。睇翻东方星、盘菜、盈子等一百毛员工吸金力惊人，活动策划同埋艺人管理毛利有831万，毛利率有76%噶，相信大家都可以叫老细加人工啦。初步招股文件仲显示，老细林日希、陈强同埋阿布合共持有 90% 嘅无记股权。无记葵冲过去三年向所有股东派4540万股息，而黑子今个月咧再派多2200万嘅特别息。即是他们三个过去三年平均收超过2000万价。除了股息，亦都令到他们的人工水涨船高，这个财年平均月薪108000元，即是按年加了60%人工。林日希曾经讲过，2010年那阵他们每人夹2000元搞生意，现在已经晋升千万富豪了，还可能可以做埋上市公司董事添。 啊、原来真系成亿嘅收入，咁我见呢个一百毛，即系我见呢、這个01啦，咁有篇文啊，咩叫李星阳写嘅，就话哇无记背后嘅市值咧，可能有一哇拍得住一传媒、哦。阿柳你点睇先？ 冇啊，梗系冇可能。 你觉得冇可能嘅？ 有冇一传媒有地有田有地？ 系。 同埋虽然一田传媒而家系冇广告系蚀本咁，但系调翻转头，人哋都食烂船都三根钉啊，卖一卖都卖4亿出嚟啦。 吓。 系咪而家卖完之后买三亿几四翻嚟之后，都仲可以顶三年啊？ 喂，简单讲句，佢上市嘅时候即系新股叫人入先。 你敢问咧？作为一个专业投资者咧，我系唔可以俾呢个建议你嘅，因为我系持牌人士。如果我讲我自己啦，我唔会叫你，我可以叫你，因为你同我有少少嘅客户嘅关 系。系啊， 如果你系我个客，我会叫你入咯。 系嘛？点解？ 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其实香港人咧呢一半年系好痛苦嘅。 嗯， 因为港股系咁升， 系， 但系升嚟升咧升咗大价股。 嗯， 咁我大家以为咧个市咧就会好快炒到1000亿一日啊，咁跟住世界股有得炒，我咪有得炒咯咁。咁而家世界股冇得炒喎，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节目可能有冇听我节目啦，唔知有听我节目啲人就知道啦。因为唐家成上咗去见咗中国证监刘士之后咧，翻落嚟香港打死晒所有世界股。 嗯， 而家香港市场系缺乏世界股噶，因为嗰啲世界股庄家股全部唔准玩，即系介绍呢啲系玩完嘅。嗱，咁如果有一只喺市场有人去留意嘅新股咧，就必引起人哋去抽。 嗯， 曾经有个讲过啊嘛，而家睇啲报睇啲个传媒嘅嗰、那个接触率啊，就知嗰只股票系 hit 唔 hit 啊。 嗯， 就嗰个边五大系最多传媒去报道嗰啲股票就 OK。957亚信屋曾经喺苹果日报个网站里边系最多人 tick 嘅，所以只957亚信屋一转型咗做超市仔之后咧，就连升几年嘅股价。咁如果呢隻咁嘅股票，佢係既然佢有機密，同埋佢自己話做廣告策劃㗎嘛， 嗯， 佢自己而家睇下，如果睇咗段新聞，三個股東每人已經即刻分咗取2000万先。第一，佢哋自己可以自己買返啲股票褪返拖返個價啦。第一，我如果假設我係股東，如果覺得間公司有前景嘅，我有錢嘅，我梗係自己除咗抽配咗股之後，我梗係開市，我再買啦。第一啦，第二，佢自己如果連宣傳自己公司嘅上市股票都唔得嘅，佢點值咁多錢去賺到人哋幾千萬一年啊？ 喂，點樣嗰個毛率？頭先啊曹總講，喂，毛率都咁高啊，喂，70几%喎，就係佢自己嘅創意同埋個堅力夠啊嘛。如果唔係就冇可能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抽股第一浸抽到咧，呢啲咧即係人有我有就唔會差嘅。同埋咧，佢就講 揸幾耐先。嗱，呢個係關鍵喎。 揸幾耐咧？嗱，作為一個投資者，嗱，作為一個客户或者投資者，你應該問翻專業經紀意見。係，我會俾你的。咩嗱？即系我哋睇，喂，冇大牌买嗰阵时咪走咯。喂，大家都识啊，包销商系边几个？边几间系佢个老棒？老棒嘅经纪行边几个炒紧？大家心知肚明。喂，如果当嗰、那个呢只股票喂喺个传媒嗰个曝光率就少，或者冇乜新嘅机密嘅时候，咪走得咯。嗱，同埋咧，另一个大家要注意，香港咧系唔系冇世界股炒？我都想借呢个节目讲少少啦，就是、我喺自己嘅节目反而冇讲。其实香港而家嘅证监会咧，唔系港交所咧，系上中关村啊，去揾一啲新嘅公司，冇赚钱三年嘅。总之你嗰个样嘢有创意嘅，都挤落嚟香港上市。喂，新创板，即系香港嘅新创板。 哦 ，OK， 唔系创业板。咁 嗰个迟啲系阿里巴巴都可以上市 啊。唔系啊，唔系咁大嘅，好细、 哦 okay。 可能你求其有一样嘢，突然间我哋三个人 有机密嘅。 我机密，我哋三个人冇二夹2000蚊添啊！我哋今日食宵夜，吹水。喂，我哋觉得呢样嘢可以做。咁我哋做咗之後咧，發覺得我哋做咗 proposal， 跟住我哋又話有人俾咗投筆資金，我哋去執行咗，我哋溫緊啦。跟住我呢樣嘢得嘅時候，然後可以擺落嚟香港上市。個上市嘅條件係低過創業板。咁呢啲股票咧，10只裏面咧，9只輸曬嘅，一隻贏嘅啫。即係但係嗰只如果只贏咗爆創嗰只咧，可能咧就會變咗騰訊。 嗯。 咁嘅時候咧，就嗰個股票市場咧，就真係會令到好多創意嘅生意出咗嚟。咁所以咧。而家去中關村啊、深圳啊，都揾呢啲咁嘅初創嘅創業嘅工業咧擺落嚟。喂，咁呢個如果一百毛，如果調翻轉頭，呢三個人而家搞緊呢樣嘢，咁你可能佢其實都簡單啲講，咪以前做廣告啫嘛。 嗯， 即係我覺得搞緊廣告公司啫嘛，佢哋三間呢三條友做緊廣告公司，不過佢就利用而家電子傳媒，即係媒介。用媒體去吸引人哋啊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咁樣，然後吸引咗人哋，然後擠落去。喂，我哋花生台都得㗎，我成日都講啦。喂，我哋啲主持唔制啊嘛。 唔係，我嗰個樓咧，即係頭先嗰個分析，主要就係即係佢招股上市，咁我哋 hold 幾耐，即係咁嗰個係短嘅。咁我 呢個投資角度問我嘅， 係啦，投資嘅角度啫。我但係咧，我睇翻佢嗰個嘅財務報表咧。 好，我哋去財務報表先。Okay。 我就想跟呢個財務報 表，要揾個會計師分析啊，就係靠你啊！ 唔係， zoom 下先 ，zoom 下先 ，zoom 大。 我就想攞下邊嗰個 part 咧嚟講一講嘅。嗱，你睇到佢左手邊2015，中間就2016，右手邊就2017。 係啦， 我睇到一樣嘢咧，即係最令人係要睇深啲嗰個數據嘅咧，就係佢喺嗰個下邊嗰忽啊 ，zoom 大佢。松大佢，因为我眼唔够啊，拉下少少，嗰、那个叫活动策划嗰度， 系佢最赚钱啊，唔系 2017年系104.49， 系 因为你知道我都系嚟望远嘢都系麻麻地， 1000啊，即系千万、十万、百万， 千万啦，1000几万， 1000万啦，系啦，即系活动策 划。你睇佢系突然之间系飙升到紧要，由300几万系跳到去1000几万， 系 嗱，之前咧系得17万嘅， 冇佢唔系做嗰样嘢嘛， 但系你最主要嘅营收入嘅来源喺呢一度。 嗯， 你变成你2017年主要收入来源喺呢度， 嗯， 唔系2016噶嗰个系 2017年，哦，17啊，哎呀，你真系你使乜拣拣俾你啊，大佬？唔系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值得睇嘅， 系， 即系我唯一揾到佢呢个数咧，即系我哋 auditor 就会问，咦，你点会升到咁多咁犀利？ 你放心啊，招股书实解俾你听噶， 唔系唔紧要，即系我知佢会解俾我听，但系你跳到咁紧要咧，你估嘅活动策划系咩咧？咪就系捞嗰啲系咪？ 可能系， 系咪就捞嗰啲咩呃拉？ 买万千呃拉何台庆，即系嗰啲嘢， 咪就系嗰啲咯。 系啦，嗰、那个系 咩唔系啊？ 可能个节目分翻广告费俾佢。 唔系嗰个佢有收 sponsor 噶，你记唔记得旧年咧？ 咪、哦、多谢 Shell 啊，系嘛？ 多谢 Shell。 第一年即系前年就系多谢 Shell， 旧年就系实惠。咁但唔系乜呢？系咪啊？实系旧年系实惠。咁实惠嘅老板系咩噶嘛？系政协嚟噶嘛？记唔记得啊？系、嘛？即系嗰阵时嗱。阿老蕭就話佢啦，即係唉，因為咧實惠咧就原本攞廣告，跟住咧無端端急抽，係嘛？因為受到政治壓力。 嗱，所以你睇翻嗰個財務數據咧、我覺得有危險啊，在於咩咧？你最近呢一年裏邊嘅數字，活動策劃 係佔咗絕大部分。OK， 同埋係急升得好緊要。但係咧，你日常嘅印刷業務，包括即係雜誌啊、出版嗰啲咧，係全部跌嘅喎。 梗係唔會賺錢啦，嗰啲 跌嘅喎。包括社論式嘅廣告製作，由2015年嘅1100幾升咗少少，微升正常啦，1300幾跌翻去得翻300幾。跟住你下面嗰度雜誌同埋書籍出版嘅1200幾跌到9900幾，再跌到600幾。即係話你主要嘅營業嘅收入嘅嘢其實係跌嘅。OK， 但係呢是非定期嘅活動，即係包括你萬千呃拉何台慶嗰啲呢就急升。即是说其实你的主要收入的来源那些反而不是很多，即是你的 core business，即是不是很我们的讲法就是。 他 core business 是做广告的。 那些为什么这么少突然间跌了，反而那里是急升。现在你唯一看到他的财务数据是在于这样，所以你才说即是炒得过或者买得过。所以我说我长远来讲其实我是对他怀疑的。因为我跟曹总一样的嘛，我感觉就是以前他最初开播无记电视的时候，哇我们他直情是洗我的 Facebook 版啊。 是啊 是的。 喂近排又好少唔见晒影㗎喎，哦原来佢嘅收入就去咗隔篱嗰边。 即係佢将佢自己嗰个投放人力投放又好资源投放又好，佢係摆喺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 同埋如果我哋 auditor 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囉，就係、是、你太 rely on 一啲非经常性嘅收入。嗱下年咁啦唔同你合作，咁你就唔好搵 sponsor 㗎啦，冇得 out 㗎啦嘛。咁所以阿樓嗰度我唔係博阿樓啊， 冇問題， 阿樓 係 講阿樓嗰度係講緊即係我配股我要唔要，我 hold 幾耐， 冇錯。 但我就講緊長遠你個 business 係點樣啊？ Okay， 因為你 business 你賺就賺 capital gains 啦，即係資產增值啦，呢個股價啦。第二就係靠收息噶嘛，我哋係嘛？究竟係咪好穩健地去能夠即係投資落去呢只股票咧？我就有少少懷疑。我睇佢財務數據咋，我完全對嗰啲政治嗰啲有冇？冇批評啊，大佬。 咁但係股票係講包裝啊嘛， 啱。 佢包裝咩業務俾我得㗎？咁所以就睇招股書啊，覺得 嚇可以翻翻嚟咯。呢幅圖差唔多。 係啦，所以我就睇招股書咯。即係呢只股票我自己咁睇咯。即係其實 短期一炒， 唔好講，唔係用你嘅角度短期冇得炒。其實 係咁，我係客仔啊嘛，梗係咁同我經紀講。 唔係咁，即係個主題，因為唔係嗱，第一我唔好務實先。 係 因為股票一定係炒 P/E 啊嘛，炒虛幻嘅啫。 係 即係喂，今年我而家呢度喂，你睇到嗰樣嘢突然間賺有千幾萬，咁佢可 keep 到咧？咁佢出年又咪可以做翻呢樣嘢？而家俾一轉型唱咗呢邊，佢如果業務有兩三年都穩定，喂，原來佢已經簽曬啲合約，佢同你唔知做乜做乜，有啲廣告商係會支持佢一年一個幾百萬，一個幾百萬咁樣。 嗯， 喂，咁佢可能連續兩三年都 keep 住，佢而家三年咧就其實佢上到主板就是、一個好有代表性嘅。 唔係，所以佢有可能將呢、這、一個嗱，我唯一博翻自己嘅就係佢呢個變咗非經常性嘅收入咧，係變成一個 core business 嘅經常性嘅收入嚟嘅，因為佢。學你話齋，簽咗幾年合約，大家有意向書啦，亦都見佢越做越多views 啦，係咪？因為你睇收視噶嘛，因為佢係過癮噶嘛，佢玩嗰啲嘢係，咁所以咁你變咗 core business 就冇問題。嗱，我而家唯一嘅懷疑就係、是，喂，你下年冇嘅時候。喂，你嗰度唔見到成千幾個嘅喎。 係啊，咁啊，唔係你睇招股書解唔解釋到，仲會唔會出年又有 咧？嗱，我講翻即係如果你話講招股文件嚟講啦，咁其實佢都有講咧。其實佢如果你就係講佢收入嚟計咧，佢五大客户係佔咗佢38%到嘅。 嗯。 咁就淨係計第一大客户啦，咁就其實係已經進貢咗佢咧1800幾萬，咁、已經差唔多兩成噶啦。咁如果你就係講哇五大客户啊，其實已經係即係等於佢已經三分一嘅收入啦。咁、而其實佢仲有嗱，佢頭一間咧，佢好可能係嗰啲咩金融唔係佢，因為佢有講嘅金融或者係銀行客户，咁嗰個可能係渣打嚟，因為其實佢而家就揾呢個鄭秀文同佢賣廣告啊，係、嘛？咁第二第三咧，第二第三咧就係揾廣告公司， 咪所以有危險。你嗰個 concentration of customers 咧，我哋叫做即係你個客户咧咁集中嘅時候， 係好集中啊！ 你好集中嘅時候咧，通常嗰個我哋所謂嘅風險咪高咗， 係 因為點解佢隨時係可以 withdraw 噶嘛？ 銀行、哦，你諗下嗱，點解佢而家嗰個賺錢能力，甚至乎係超越到呢個一傳媒？一傳媒 冇， 佢係因為俾人封殺啊嘛！你如果你講銀行咧，係全部封殺曬嘅， 地產商都封殺埋啦。 點解佢啲銀行嗰啲廣告？佢係過到去一百毛嗰度，而冇俾人封殺，而係 蘋果又咁樣唔得啦。系嘛？就呢个系一个谜嚟嘅，其实系，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即系讲政治封杀呢个，即系个政治风险系应该大嘅。 我就纯粹系讲嗰个财务嘅风险，系啦，同埋呢盘生意嘅风险啫。因为你太所谓嘅集中某一啲嘅大客户嘅时候咧，喂，佢可以唔掂嘅，佢唔系话一定永远同你做生意。第一。佢話：誒、哎，我唔投資咁多落去廣告度啦，咁你又收縮噶咯喎，咁、你嗰個財務報表或者你嗰個經營營運嘅時候，你咪即刻大跌咯。嗱、個風險就喺呢度，所以嗱、蘋果反而咧，你走完一仔之後，老實講，一仔點會值5亿啊？基本上呢个一个政治收购嚟噶啦，老实讲，你送俾我，令我都唔要啊，大哥。你个个月喺度倒水啊，但系边有咁多水填啊？ 其实一仔佢个估值咧，佢系有个风险估，唔系即系佢系政治风险估值喺度嘅，即系嗰样嘢就系你唔系 tangible 啦，系咪？咁但系嗰样又好致命啦。咁但系 所以你 relate 翻 to 去讲一仔嘅时候咧，佢唯一嘅价值系在于咧，系台湾嘅一周刊啫嘛。 系 咪？ 嗯。 嗱，对我哋嚟讲，或者对老细嚟讲，屌佢听日整本二周刊都得啦，咪再做翻咁上下嘢咯。嗱，所以你唔使担心话香港系咩冇言论自由。但不过问题，你赚唔赚钱啫？你攞唔攞到广告翻嚟啫？ 但我覺得 good news 咧，就係佢起碼佢話第二、第三個客户咧，其實係嗰啲廣告代理公司。咁點解呢樣嘢比較好啦？即係起碼就係話咧，哦，原來即係嗰啲叫你做廣告嘅大客或者大嘅 agent 大户，佢會揾你做一個solution 嘅，係嘛？即係佢揾你一站式咁樣做嘅，即係佢係你上游嚟嘅。咁起碼即係呢一個關係咧，其實你喺同業嘅關係咧，佢話喺2013年嘅時候已經建立咗商業關係嘛。咁呢個大客嚟嘅，都唔係。话咁容易动摇到嘅，即系如果你封杀咧，你好难话封杀到你啲上游公司嘅，你因为 唔系同埋你上，你都唔使担心噶啦。佢上咗市之后，即系以100毛嗰个嘅市场定位同埋经营嘅模式咧，呢啲咁样嘅即系。难听啲讲叫看风洗礼， 系啦，唔 好听啲讲就叫根据市场嘅规则嚟走嘅话咧。咁啊冇问题， 就唔会点样搏嘅，佢要 唔会俾人哋封杀噶咯？系嘛？ 喂，咁呢半年佢出少咗咁多嘢，大家都明白为咗乜啦？ 系啦，嗱，即系咁讲， 即系政治敏感嘅嘢唔讲，你唔叫唔叫？你叫拍段嘢讲啊，刘晓波？ 唔系，系咯，系啊，我上一次批评佢系在于呢一度，我话你咁样剔晒嘅话喺政治上边咧，你个危险系在于咧，我哋啲人会抗拒你啊嘛。是咪？所以我唔系讲佢咩收共产党钱啊，我话你剔梁天琦嗰个嘥嗰个危险系在呢度啊。 系系系， 我唔系话梁天琦唔好，而系在于我评论你作为一个你想即系食四方饭嘅大传媒嘅话，你呢啲问题上面你要企位。定喎、啊，大佬， 唔係咁，所以佢嗰個自我， 聽咗你講嚟，而家咪 唔係，所以其實你如果講一百， 唔做呢啲嘢嚟噶， 你一百冇個自我壓抑咧，其實其實講真啦，嗰個影響未必係不下於賣盤嘅，其實係。不下於賣俾大老闆，因為其實你自己你生意考慮，你要同啲股東交代，你一定要限制你自己的言論，唔可以太出格嘅。你都話啦， 你唔可以走偏鋒， 係啦，唔可以走偏鋒。咁但係我即係講到呢度咧，其實我覺得佢有兩個謎團咧，我係好難解。第一就係佢嗰個嗱，佢成功嗰樣嘢，好多人就係玩惡搞，但係你單單靠惡搞咧，係咪可以捉到咁多客咧？呢、這個唔係嘅，佢仲有佢其中一個成功之處就係佢係揾到好多大企幫佢即係助陣。嗱，你話佢開始嘅時候， 即係佢其實係結合咗一個小眾傳媒同大眾傳媒嘅明星咯。 係啦，佢揾啲明星翻嚟啊！嗱，講真，如果你就係講惡搞嘅話咧，司徒甲大都有玩呢啲嘢嘅，但係。司徒甲咪系屌你老尾，佢系衰捻到佢旧年系俾 TVB 羞辱佢啊！做个 YouTuber 几捻折堕啊！真系 唔系，同埋我觉得重要一样嘢，恶搞系其实系一个概念嚟， 系恶搞嘅概念， 就系创意嘅概念， 系啦。 因为点解咧？你走呢啲咁样嘅 media 嘅话咧，你永远都要系走喺时代嘅尖端啊！你永远都系有 gimmick 噶嘛。永远都是需要咧，就是爆啊！ 其实 嗰啲嘢系我哋完全系预料唔到嘅时候， 抽水咯。 喂，嗰啲入佢犀利噶， 抽水啦。 其实我 但系你呢盘 business，我第一个即系有忧虑嘅地方系在于，喂，你系咪永远都可以咁先？即系十几二十年前嘅肥佬奶一周刊可以系咁，其实佢已经 keep 得很好好噶啦，即系 keep 咗十几年噶啦，由香港搞到台湾又成啊咁样啊。 但是你一百毛这个模式同样是好像一仔一传媒的模式嘛，除了你要马实啲大 Masa 继续给广告你，继续有Now 可以给你继续找 sponsor 去制作这些节目之外，第二样嘢就是你要 keep 在 up to the fashion，在时代的尖端，你可能过两年那样嘢 out 咗噶咯，唔系玩恶搞噶咯，又玩认真啊，好似所以嘢。 我觉得未解到个团， 唔系我解嘈咗啫。呢样嘢其实系周而复始嘅香港。嗱，如果你谂翻八九十年代咧，香港有中英谈判嘅时候咧，嗰阵时突然间出咗个名字叫无厘头。 嗯， 因为香港喺政治压力嘅氛围下底咧，感到系好无力同好无助，喂，我哋要翻回归大陆啦咁样。咁所以结果就好多无厘头嘅搞笑而去取用个无厘头形式。是讲返香港人嗰种无力感同埋无奈。喂，而家因为我哋呢三五七年，因为我哋嗰个政治能唔能够变革，一百毛就係攞緊呢个政治嘅论述。喂，就用返呢种方法，用返呢条桥。用返呢条桥啊，借呢条桥嚟上咪论述，借呢条桥嚟帮我哋消消气，借咗嚟上位。 喂， 其实佢就係借咗嚟上位，打咗一百毛个名嘅呢个牌子。 个 brand。 即係佢之前出嗰啲 Facebook post 呢，嗰啲係投資嚟，佢係投資佢自己壯大佢自己的名字，喂，嗰啲真係呃 like 啦，係咪嗰啲真係佢儲到自己 like 咁多嘅時候，佢 audience space 咪大囉，係咪咁，但係我係解唔到一樣嘢，就係話呢 TVB 咁小戲呢，你可以挖到 TVB 咁多明星咁多演員過去幫你坐台，即係你幫你去拍 坐陣啊， 喂，TVB 唔封殺你嘅 ，TVB 出名小氣嘅喎。你以前你就係講四大天王， 咁即係林日曦係公關才能得咯。 唔淨止你就係講公關才能冇用嘅 ，TVB 睇數嘅咋。佢、okay. 如果唔係靠呢啲咁霸道嘅手段咧，佢係冇可能做到佢嘅霸權出嚟嘅、嗯。而我係解唔通嗰樣嘢就係、 是、冇啊，解得通。咁、你 TVB 就係、難聽啲講就呃師奶嘅啫嘛。佢、嘅受眾唔係呢啲嘢嘛。咁而家你要。借啲演員俾佢，就算你點大家分帳都好啦，或者係點樣拆帳都好啦，咁佢又走入去我哋個小眾或者係年青一團裏面啊嘛，就一家便宜兩家著佢啫噃。我知道你想諗乜，你話佢有 hidden 嘅 agenda 或者係特別嘅 relationship 係咪？我知道你想講呢樣嘢， 我又唔係想講陰謀嘅，但係講真啦，呢個你係解唔通嘅，因為咧其實你記唔記得以前咧 TVB 咧，即係如果有你自己旗下明星咧、你過去其他電視台或者係 咁，佢唔係其他電視台嘛，你咪答咗咯， 唔係啊，但你形式你惡搞佢喎，係咪？你喺度詆毀佢喎， 曹總喂，嗰陣時 TVB 係冇諗過自己做網媒噶嘛，佢冇諗過如果網媒係咁掂噶嘛，係咁受歡迎過主流電視台噶嘛， 佢要靠同一百無合作去走入呢個小眾傳媒。 佢而家咪學咯，而家咪 TVB， 而家咪做 TVB 咯。 嗱，如果你咁講嘅話咧， 吸納佢嘅養分。如果我係 TVB 嘅諗法就係、是， 而家阿土伯，嗱你講得差唔差？差唔多到 point， 即係其實如果咧，佢係 TVB 自己刻意經營出嚟一條小隊嘅話，呢、這個可以解通，就可以容讓佢，哇，用我嘅人喺度唱鳩我。喺度即系喺度揾我开玩笑，喂呢一个就有可能噶，喂如果我净系讲大台嘅话，可能会有好多发牌限制，我唔敢讲系嘛，即系你喂你净系讲你 TVB 即系佢自己卖广告，喂你唔可以乱鸠咁卖，你唔可以卖咁多噶黐线，即系佢系差唔多佢做到一个 mini movie 咁长咁滞噶，佢好多时候系嘛，佢去到最后尾先入咗，喂你谂下郑秀文，哇唔代我近我啱啱我今日我下昼先至专登去揾翻啊，佢近半年嚟咧佢揾佢卖。广告啲人，喂有容祖儿啊、黎明啦、郑秀文啦， 系嘛？ 有廖启智啦、卢海鹏啦，跟住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好出名嘅闹人臭鸡嗰个咧，嗰个叫咩？吴咩容啊？ 吴代容， 系啦，吴代容。喂，呢啲系直情系而家拍紧剧噶，有 contract 噶。喂，点解可以而家可以帮你拍嘢嘅咧？呢个系冇可能嘅，一般情况下。 因为知道一百毛要上市咯。 除非真系你嘅人啦，即系你自己有啦。如果唔系嘅话，佢边会容让你做呢啲嘢啊？第二样嘢就 系，即系话佢呢啲人嚟晒我嚟呢一度都掂嘅。 系啦， 嚟晒我呢一度都掂嘅。花生台嗰啲咁嘅鸠屎，网上电台，你想 系啦，其实系啊。第二样嘢就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你。一百毛嘅成功咧，其實你都話 appreciate 嘅，就係佢即係呢個，我覺得阿老蕭 appreciate 唔到啦，即係因為老蕭就嗰陣時就話啊，即係佢睇死佢唔掂嘅，就係話佢 labor intensive 嚇，佢請好多人，其實佢唔係好多， 唔係啊，你睇翻佢盤數據，你 抽起咗頭先我講嗰條一千一百幾萬喺2017年嗰條數，其實佢係 cost effective 嘅。 嗯， 我即係唯一對佢嘅財務數據嘅 challenge 就在於咧，你所謂嘅經常性收入咧，其實係跌緊。非經常性收入咧，竟然係暴漲。但係你點樣 guarantee 喺未來五到十年裏邊，當你上咗市之後，你呢個咁嘅 business model 我哋叫做係能夠持續咧？或者是將嗰個非經常性的收入係撥咗去變成我的 core business 咧、嗯，咁樣啫嘛。 OK， 你阿土，你哋帶得啲觀聽眾咧太過深入啦。 作 為一，唔係抽一隻入啊，抽一隻， 我以為好易啊。 抽一隻新股咧，我哋喺個禁售期之前咧就要做嘢噶啦。啱唔啱啊？所以你太深入啦。嗱，我嚟講一百毛嘅成本。 喂，佢按到幾多先？咁不如我炒炒啦。如果你咁講就 佢按到㗎，唔好，我哋唔好，大家嚟試，我哋唔好講我。 我炒孖展啊嘛， 我真一百萬買有乜問題啫？唔怕噶。禁售期之前唔怕嘅，同埋佢哋大家都有二，每人有二千万嘅，相信自己买翻自己啲股票都得嘅。 O、okay, K， 好， 所以唔使担心啊。 好，咁啊呢一节差唔多啦，讲一百冇。 O、okay, K， 好啦，我走啦，拜拜。 O、okay, K， 拜拜。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